北京的声音，北京新闻广播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，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，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。 日下祭烟幽州城，历史残篇老北京，有八大杂院，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， 有钱不住东南房，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。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听徐德亮，徐徐到来，话北京。 大杂院里头，老北京的故事。慈禧太后啊，她给不少吃食都带过盐。啊，什么豌豆黄啊、芸豆卷啊、臭豆腐、糖火烧，反正哪个都能跟慈禧太后挂上边。今天呢，我们再来爆料一条由慈禧代言的产品，那就是大兴庞各庄的这西瓜。那广告创意呢，要是电视上拍就得这样，炎炎夏日，啊，各地都给宫中啊进西瓜，老佛爷呀、啊、难掩一抬，哎，那是庞各庄那拿过来。拿手一指，小太监过去一翻那盘，果然那西瓜是庞各庄的。哎，当然这是我想象的这么一个情景，但是啊，哎，故事确实是有。大兴庞各庄的西瓜当然比慈禧还得早很多呀，打元朝起就是宫廷的特供。当时北京的地方《西京志》就记载说，每年庞各庄进上者瓜甚大。就是庞各庄的西瓜，首先哪儿好，就是个头上先得大，比别的西瓜都大。然后再说甜呀、沙呀等等。老北京人吃西瓜那是有特色的。说北京人吃西瓜还有什么特色？有啊，欢迎您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，我是徐德亮。今天呢，咱们继续昨天的话题，说说北京人吃西瓜，咱说说老北京小商小贩卖西瓜的故事。北京的民俗专家崔金生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，说出了老北京人啊是怎样吃西瓜的。他的文章里这么写道，说每逢夏天，卖西瓜的推车是沿街叫卖，叫卖声是抑扬顿挫，自成风韵。过去呢，管卖西瓜的叫叫西瓜的，但一份挨一份从门口过。清朝乾隆年间，有一个杨米人，他写的都门竹枝词写卖西瓜的有这么两句，叫卖烙人来冷透牙，沿街大块叫西瓜。哎，就是卖烙的啊，跟卖西瓜的，这都是夏天这最好的吃食。在欧阳员工于家傲这个词儿中，有一却是赞咏北京风俗的，其中有两句叫六月都城偏骤涌，露露生动浮瓜景。哎，昼涌就是白天太长了，六月份的时候北京白天最长啊，最热呀，就是说农历六月，咱现在的七月份啊。露露生动浮瓜景，这露露光朗高朗，这个露露就是打水啊，现在我们那个东花市还有铁露露棒嘛，那还有个雕塑呢，就是露露。这露露把这个水桶从井水里往上滴了起来干嘛呀？那里边就搁着西瓜，在井里头冰着。到井窝子打水啊，井窝子就是水站呢，哎，就是井。所以当时冰镇西瓜，那就得是哎，把这个井水打了来，放在大盆里。当然家里要是院里有井，可以直接搁在井里头没问题。要是院里没井，您一胡同就一口井、两口井，那您就得井水拔上来，哎，搁大盆里头把西瓜泡上。这叫什么？这叫井巴凉啊。

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。 北京的声音， 北京的声音的声音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。